其實冇乜關係嘅，好似中大學生阿周樹峰都咁講，呢個同係即係同咁多架悲劇係差唔多嘅時候，咁我就會問你啦，因為好多人好慶嘅原因係在於學生會唔講六四個問題係甚於其他團體啊，個原因就係當年搞民運喺八九年。去絕食去搏老命嗰啲人係係咩人？ 先鋒就係學生， 就係、是、學生啊嘛，大哥啊，學埋陶君衡嗰啲嘢添啊！喂，你本身就係學生，所以大家共同影有一個分，即、就、係、是、有同享一個身份。而嗰個學生，大家就見到六四或者八九年嗰、那個身份係幾咁勁啊嘛！ 四隻字物傷其女， 即係你係做學生，跟住你發覺原來學生喺歷史上邊係發揮過咁重要嘅功效嘅時候。你本身都有學生呢個身份，係唔係對佢有更加多嘅執著，或者分享更加多共同嘅情感咧？喺件事上邊，但我哋時間關係，我哋快啲去第二點啦。以往一直的悼念六四的模式，嗱呢啲陳文一定會鬧，一定會鬧啦。以往一直的悼念六四的模式是本著愛國的心態去參與。燭光晚會主辦單位支聯會的綱領建設民主中國和定位支援愛國民主運動從來也很清晰，不容政客試圖用語言藝術去含糊其詞，因此其組織和晚會的基本立場和理念與這一代有本土身份認同的年輕人而言有着根本上的分歧、 啊、 因此在支聯會名義框架下不存在能夠放下成見走在一起的空間、 啊、我可以這樣說的、啊、就這個呢、啊、對於他來說呢，即是其實這個呢就係、是、代溝嚟嘅，即係亦都係簡單啲嚟講，就係世代之爭啦。喂，你根本上面即係六四嘅悼念集會，就係、是、一個即係、就是、大中華交嘅一個節目嚟㗎啦。 喂，咁 我本土㗎嘛，我本土關我咩事啫？個分歧就喺呢度啦，係咪？喂，你班政客客講乜嘢？點樣即係語言藝術都唔能夠含糊其詞㗎喎？即係佢就係講呢樣嘢啦。 感覺上就係咁樣。 即 係 佢而佢針對一樣嘢，就係話你建設民主中國嘅定位，我就係唔 Q 妥呢樣嘢啦。 感覺上就係咁樣，但係問題邏輯上亦都真係非常之散亂。即係首先一樣嘢，即係支聯會嘅綱領同埋呢一個政客含糊其詞，究竟有啲乜嘢嘅關係呢？我係唔知㗎。 其实事实上嗰操作系点样样咧？阿孙同学有冇去过六四晚会咧？我哋去过咁多年咧，我哋好清楚，其实即系冇乜捻，冇乜人嚟支联会台上面搞乜鸠。 系啊， 其实 系啊，其实唔系，其实好多人咧都系一路台上面做一套，下面就屌一套啊嘛。好多人都好煩厭啊，覺得台上面做嗰啲嘢係 即係台上面嗰個槍槍喊驚，我哋永遠都喺度 吹搞 下佢噶。 唔係，但係反而即係舊年我真係喺現場，我再次強調一次，我喺現場啦。就其實佢係冇咁多咧，嗰啲鳩屎嘗試嘅，即係佢嗰陣時又即係又搞咩劇團啊，又剩啊，又搞咩 rock music 啊，又剩啊。舊年係平實好多嘅，其實係、嗯、即係我都係咁講啦，即係唯一一個亮點就係燒呢個基本法啦，即係都係嗰樣嘢嘅啫嘛。而最後尾即係出到嚟嗰個討論就係燒基本法啦。即係嗱，你以咁樣嘅形式去表達，其實你都可以有你自己訴求，你自己講出嚟。喂，你參與呢個集會，你自己其中一份子，你都有自己嘅一個聲音喺度噶嘛，係咪？你會唔會話你自己作為學生嘅代表去燒基本法嘅時候，喂？仁哥啊，李卓仁嗰啲啊，全会踢散你火盆啊？会唔会啊？有冇咁霸权啊？你而家话支联会好霸权啊嘛，好霸道啊嘛，我唔见、啊。 喂，支联会而家佢讲紧薪火相传，要搵年青人走入去帮手接呢、這个系啦，帮手接棒嘅时候，佢自然要俾足机会你真系玩噶啦。 系啊，真系啊。 唔系讲个事实先就系、是，例如咧学联咧咁多年就系支联会再之后咧都会即系搞所谓嘅论坛嘅，跟住再发展到近几年咧就系讲紧即系社记联合一啲。學文啦，當年都係話即係去由銅鑼灣咧，就行到去即係中聯辦示威，就嘗試就跳出呢一個支聯會嘅框架底下去做。咁其實參與嘅人咧好多，即係我哋嚟到其實就係營造嗰張即係萬點燭光嗰張相嘅啫、嗯。對於支聯會上面做緊嘅嘢，老實講，我哋都唔係太過關心嘅。係即係其實你可以用佢嘅場嚟去做自己想做嘅事，呢、這個亦都咁多年嚟一直嘅 practice 嚟嘅。同埋你咁撚憎支聯會呢樣嘢。你有啲咩最好嘅報仇方法呢？作為一個香港人， 好似何志光咁啊！舊年 作為一個本土嘅人，其實最好係咩呢？ 係 即係香港人最講就係個功利嘅計算，就係講錢㗎啦。係